明天的你是否会想起，曾经我们都非常努力，为了青春梦想却是你。我们不再是个孩子没定力，我们已经慢慢长大，有了更多坚强的勇气。出发吧，勇敢的前行，我们逆着光，不怕刺眼的倔强。不要太多犹豫，不要太多情绪，擦干泪水，继续去努力，去努力。努力。